緬甸軍方頒布刑法修正案，並且在全國多處部署裝甲車和加派士兵戒備之後，各地示威活動持續。在首都內比都，有示威者手持被軟禁的國務資政昂山素姬的圖片遊行。大約有20名高中學生被拘留。在最大城市仰光中部，當局在中央銀行和中國大使館一帶部署十多架警車和四架水炮車戒備。幾百名示威者據報仍然在銀行附近手持標語，靜默抗議。天氣方面，華南地區普遍晴朗，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8度，新界再低幾度。明日日間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3度，吹和緩東風。展望隨後兩三日風勢較大，朝早清涼，日間乾燥。現在氣温20度，相對濕度7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牛年福星高照，全家日日都开心笑。 恭喜发财， 新年快乐！ 出杰同阿 O 林伟百元号又系讲呢啲冇乜新意思。 钟哥咁叻，你讲啦。 祝你晨光第一线啦。 咁都得？ 点解唔得？ 听晨光第一线， 年头行运到年尾。 晨光第一线，祝大家 全年乜都得。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 身体健康，牛年行大运。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没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不要去其他地方。 我打30,000啦， 系咪真系打30,000啊 ？check 清咗啲先，好似长假期后啊，工地要 check 清楚啊，嗰啲机械设备。 哦，明白明白，唔打啦，打第二只，打第二只。 喂，做咩啊？打开口牌啊？问嚟问去 啊！我系管理人员嚟嘅，要提醒啊及指导工友咧，要有安全意识嘅啫。 多多谢候。 不如我哋一齐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丰收精安短剧。 长假期后倍留神，做足检查咪分心。 香港电台第二台，彭晴、磨莉，敏感时刻。 开始我哋嘅节目敏感时刻啦吓， 年初四晚啊，我哋系咪都要讲恭喜发财？ 当然呢啲唔使讲啦，莫莉，恭喜说话个个都中意听噶嘛，继续祝大家牛年行好运啊！ 所有嘅女士们都要青春常驻， 系家庭幸福啊，个个都 系啊，开心幸福快乐最紧要。咁啊，我哋两个讲一定系又系都系唔够喉噶啦，大家 哦系系系，我等紧啦，等紧啦，等紧啦，系啊！ 上个礼拜都有提及过啦，莎拉会继续会留喺度同我哋倾啊，关于水瓶时代嘅现象，仲有。 嗯，仲有就系我哋余下嘅十二星座嘅，仲有六个系啦，到底嗰个运程如何呢？ 天平、天蝎、人马、山羊、水瓶、双鱼都未讲。 系啊，仲有而家成日见到嘅现象系咩？水星逆行啊，简称水逆。系啊，点解啊？吓，到底系咪真系好大影响啫？ 请佢出嚟啦！ 敏感时刻，行程摩尼新年特备节目。水瓶时代十二星座新趋势， 新丑年啊，系啊，年初四敏感时刻又见面啦，喂， 系啊，你好啊，彭晴 ，hello， 再一次啊，祝大家同埋彭晴身体健康， 个个都健康，望你吓，咁啊要健康，同埋知道自己吓个运程啊系点样，我哋由水瓶年代呢一个题目出发噶， 系啊，我哋上个礼拜咧就已经揾咗新心灵导师阿莎拉喺度同我哋倾偈，讲究竟乜嘢系呢个水瓶时代啦，其实咧仲有好多一啲实质嘅嘢，我哋都好想知噶噃， 梗系啦， 哦，我无任欢迎。 型，你問我就得啦。一於咁話，有咩現象？其實我哋已經嗱睇到啦，已經進入咗水平時代。你睇下呢啲事咁樣，係咪有冇啲咁樣嘅引證嘅？ 有有有。嗱，譬如我哋回應翻頭先講過嘅道德觀啦。 嗯。 咁其實道德觀咧喺媒體教育度係好明顯嘅。 嗯。 咁超人片咁計啦，以前好簡單啫嘛，超人實打死曬啲小丑， 唔係 蝙蝠俠先打死先。喂，而家啲超人會死噶嘛？ 係啊， 仲要係成隊一齊死噶嘛？咁佢話俾你聽係啲咩嘢咧？係能量嘅強弱，而唔係正邪嘅對壘。係咪成個道德觀已經唔同咗咧？ 能量嘅強弱 嗱，能量即係我冇封正負嘅。 嗯， 吓咁，但系咧，佢两个能量对垒嘅时候，强能咪打低弱能咯。 哦， 系就系咁简单。 即系以前就邪不能胜正 嗰啲。系啦，以前系个道德观嘅。 Oh yeah, that's right。 明白吗？ 系系。 咁呢个就系我哋要训练自己嘅思考啦。即系有阵时我哋成日话呢个人做紧坏事啊，点解都冇天收嘅咧？咁 系啊系啊系啊。 咁其实我哋就要 shift 个想法，系能量。 嗯， 吓边嚿能量强啲？但系系咪仍然冇正邪观念有嘅？但是我哋要理解就係個能量佢要替做緊啲咩嘢，或者當年生存喺拿破崙時代好，又或者係甚至乎秦始皇時代好，其實嗰啲人民可能都曾經經歷過呢啲反思嘅。咁樣，但係我哋就係話，喂，我哋點樣生存同生活，令自己過得好啦？咁呢樣嘢係我哋嘅責任咯。咁另一樣嘢就係好顯上嘅，女權當道。 嗯， 话呢样嘢唔使我讲， 呢个唔系好耐已经系噶啦咩？ 嗱， 争取 冇质疑嘅女权当道 系 嗱，以前咧女权上去个质疑性系大啲，而家甚至乎系得到拥戴、拥护同认同感系多啲。其实嗰个社会气氛个分野就喺呢度咯。 嗯，吓，即系见到譬如啲世界领袖吓，你都见到有女性啊。 而家德國總統啦， 係啦，係啦，美國而家個副總統啦， 係啲總理啦，副總統知名度仲高過阿華仔嘅。我哋會見到就係話啊，某一種女權主義咧，以前可能係一種叫做偏門嘢嚟嘅， 係。 咁但係而家咧係，喂，好明顯、好明確，或者係大家慢慢睇到嗰個女權上到嚟，對嗰個好處喺度。 哦，好處。 系啦，咁、那个好处其实嗱，当然男权唔系一定坏处， 嗯， 但系会为个社会或者为某个机构女权会为大家带嚟啲咩嘢咧？ 嗯， 咁然之后迟啲啦，可能哦男权又再混合翻入嚟嘅时候，有啲咩嘢可以交换能量，值得参考咧？喺个能量嘅交流嘅问题 啦。系、嗯，咁、嗯、但系就见到呢个股女权嘅力量就越嚟越即系明显。 咁男权弱啲，其实冇对错喺度。 系， 咁啊系，真系多咗人而家选择系唔结婚唔签字噶嘛。 系， 一齐就已经系一个爱嘅表现啊嘛，觉得 都系嘅，系啊， 呢个都系个自我意识强咗咯。我使你咩？我结婚俾你睇咩？ 系系 系嘛？ 系啊，结咗婚都唔生即系路仔啊，系啊，养下宠物啊，等呢啲咁嘅模式系嘛，新嘅模式 呢个亦都系，譬如我哋水平世纪嗰种自我认同，出嚟嘅嘢就系话我唔需要，甚至乎譬如我哋话一啲跨性别嘅星期、美国嗰边都好似啲咩洗手间啊，啲、跨性别嘢都做紧啲措施铺上去啦，咁好唔好唔知嘅。因为凡事都可能是一路发生一路改的。咁或者整整下变好，或者对某一部分人来讲是好。咁但是个道德观是不是要改呢？一定要啦。是吗？譬如你唔通话为咗个道德去漠视一啲跨性别人嘅感受咩？ 系 咁样样，咁我哋又系要调节咯。 系个平权嗰个力量啊， 系 啊，同动物啦、宠物之间系啊，我哋都有为佢哋争取权益噶。 系咯，系啊，我其实咧好彩你提我。另一样嘢咧就系话喺水平时代咧，就系为咗个宇宙进程咧，就系所有生命体咧同个宇宙嘅近咧系会紧密咗。咁、如果我哋话喺呢个三维世界就话个智慧。会高咗咯，咁你会发现咧，而家多咗，譬如对植物沟通嘅研究出嚟啦。以前啲人唔会理棵菜有冇感受， 咁而家有啲话植物都痛噶嘛， 系因为佢哋有一本叫做好似《森林之歌》嘅书咧，有一个学者就喺个森林住咗好耐，就研究树木点样沟通，咁佢哋睇到原来树木系靠菌类嘅沟通，根菌，咁喺佢哋有一个 pattern 嘅。咁動物咧，仲更加簡單啦。譬如而家好興起嗰啲 全心係嘛？ 全心術啦，呢、這個我唔識嘅。咁但係咧，如果 你唔使識嘅，因為根本上你覺得而家啲動物成隻僆仔咁嘅。 嗯， 你最近我唔知道有冇睇過有段新聞話，有個外國人佢就整親只腳，咁佢就帶住只狗，咁佢發現只狗咧最近行得唔好，帶只狗去睇獸醫，咁照完 X 光冇事，原來發現只狗咧係想跟住只主人一齊行，所以個主人跛佢就扮跛。 哦我就知之前話有啲除咗鸚鵡識得跟人講嘢之外，連啲貓都識跟人講嘢。係 啊係啊，我有睇過嗰啲片。 又或者海豚會回應人啊咁樣咯。 係，其實呢一種嘅即係溝通嘅模式，或者嗰種力量啊，係咪啊？更加容易睇到啊。 生命同生命之間嘅交流 哦，多咗 係會強咗 哦。 咁所以唔係話淨只係喂而家啲僆仔聰明咗，唔係所有生命體嘅交流嘅技術都高咗。 嗯。 咁樣樣， 哇！對於呢個自然環境方面，喂，唔怪得知，即係譬如好似話我哋好愛呢個環境啊、環保啊等等呢啲風潮，其實都係一個 trend 喺呢個水平年代。 所以我覺得新嘅道德觀就係話啊，除咗我哋自我叻咗啦，我哋係要有個大愛咯，即係話喂，你有感受，我有感受嘅噃，咁樣咯。咁所以你個大愛出咗嚟咧，你個道德觀又唔同咗啦。 係 嚇，唔淨止話簡單講哦，點樣尊重上面或者任何嘢啦，而係話你都不能忽略個大愛，因為其他生命體佢一樣有一個感受，而相對地佢一樣係你嘅支援力嚟 嘅。 係咁呢一個係一個 karma 嚟嘅。 咁所以如果佢係我朋友，我就唔會食佢啦，係咪啊？ 咁我哋食咩啊？ 食素啊，或者係咪啊？ 係咯。 或者咁講，如果我哋翻去即係我哋啦，上咗沙曼嗰啲堂咧，就係話你唔係唔食佢，而係你要感恩佢犧牲佢嘅生命去成全你嘅生命。 嗯，係 咁 樣。即係所以啊，我都明啦。所以譬如啲人之前喺啲時裝界嚇話點樣去攞到啲羽絨咧，係啦，啲鵝都係用 開心農場， 係啦，善良嘅方式善待佢哋，係啦，咁先至攞到佢啲毛，而唔係用一啲好殘暴嘅方式去即係宰殺佢，跟住就攞咗佢嗰啲身上嘅毛去用啊等等呢啲，即係講呢啲咯嚇。 即係譬如我哋有啲行家咁計嘅，佢哋發展到自己成為一個果食人咯。即係我淨係食呢個植物個果子跌落嚟嗰嚿嘅啫，咁我甚至乎唔食菜唔食剩，我食果嘅都有咯。當然我未得啦， 我哋都唔得噶， 我哋都唔得噶，即係嗰個大愛咧。頭先我聽阿莎拉咁講啦，我真係好想理解多啲呢種大愛係愛呢個世界，愛我哋身邊所有嘅人啊、事啊、物啊、植物啊等等，係咪有一個咁樣嘅理解咧？其實。 是或者我哋其实我都尝试去做呢样嘢啦，因为毕竟人都会自私㗎嘛。咁我哋尝试如果当每件事都係一个生命体，我係生命体，你係生命体。咁你实践大爱嘅时候呢，个界别会少咗嘅。 嗯。 但係其实人一定係自保同自我同自私嘅。咁所以你话讲到咁伟大做到几多呢，就其实真係好难讲。但係都唔好有个对错同執着啊，唔好话我 judge 你，我話你，但係我哋知道就係水平世代咧，你唔能夠偏離呢樣嘢嘅，因為以前可能啲人好簡單就係、是、哦呢只流浪狗我掉個骨頭，或者佢咧食死咪食死啦，但係而家唔可以咁樣諗，因為其實佢都係一個生命體，喺靈性上佢都係一個靈性嚟嘅，咁如果我哋話你相信有靈性維度嘅話，佢喺靈性上會同你再遇噶嘛，係咪 啱？ 係咁，除咗水平時代之外，我相信世人或者我哋啦，最成日聽嘅另外一啲關於星象嘅嘢啦， 係 就一定係水逆噶啦。 哦， 系咯， 水星逆行。 呢啲其实咧难以避免，一年总有三四次。 即系点解我成日有阵时会觉得有阵时 好好紧要啊？你觉得莫莉 紧要？啲人成日话你突然间无啦啦发脾气啊，或者你突然间情绪 唔使理由嘅，唔系一定水星嘅。如果唔系，日日都会噶啦。 或者但系电子仪器咧，呢个就大关大家事啦。 系啊系啊系， 突然间会死机啊，咁样好多呢啲嘢。 唔系嗰啲男朋友嘛，佢唔系 M 度就水逆。 系啦系啦，咩嚟嘅咧？ 嗱，其实水星逆行就即系话我哋喺个地球平面度睇个水星好似调转行咁啦，咁呢个唔重要，几时先重要嘛？ 哦，即系但系水平时代都继续会有水逆呢样嘢嘅， 有嘅，因为即系等于我哋话风水几多运白运好九运好都一样系会有月食同日食啫嘛，咁呢样嘢系仍然会发生。咁 大家又不妨記低個日子嘅。咁今年嚟講，第一次水疫咧快啦，1月30日至2月20日，即係而家係啦。咁第二次水疫咧就係5月29日至6月22日，第三次水疫咧就係9月27日至10月18日。咁而喺呢啲日子入邊咧，其實我哋要注意嘅咧，嗱，如果細緻啲嚟講咧，水疫發生喺乜嘢星座嚟計咧？都會有一些特定的事情影響，但是這個留待有機會再說、 嗯、 但是一般水疫呢、其實都好，香港呢的聽眾 都被教育到都若莫知水疫是什麼、 啊、多了人說，尤其是這幾年 你塞車早點搭車、 啊、 電話帶多過差電這樣，因為、譬如我們說是交流的模式呢是會、出現問題，譬如我哋過往係試過塞地鐵啦，嚇塞鐵路啦，又試過斷網啦，又試過某一個網絡商忽然間出事啦咁樣，咁所以咧硬件上我哋要理解有機會發生呢啲事情，咁所以咧有陣時候我哋都會勸喻啲客户，喂好重要嘅嘢，盡量唔好喺嗰個階段度舉行， 唔好揀嗰段時間。 係啦。不讲硬件，讲软件，人和人的沟通呢也都是会有那些叫做 get 错了的情况出现、哦、譬如 我同一句说话， 一表白就不要选这段时间了， 是啊，拒绝都不好，可能他以为你欲拒还迎，是不是就是那些 很认真的对答、啊、这样呢就要小心一点。又例如如果你必然要处理合约，那你就真的找到个第三者，或者是對文字好小心嘅人咧，去幫手睇多眼啦。咁、特別如果你係 要去設定啲 itinerary 咧，亦都係要預留咧一啲變卦去掌握啦。咁樣樣。咁所以水逆就城市人影響大嘅，因為城市人分秒必爭。 係、會唔會係啲好嘢發生嘅？其實水星逆行 嗱，好得意嘅。係啦。舊年嘅水逆咧，我哋會發現咧，一係咧就 V 型反彈。一系咧就接近清零咯、 啊，都會關水逆事嘅、啊、可能， 因為有時咧佢水逆喺唔同嘅星座咧，有啲就講擴散嘅，有啲咧就講逆行啊，倒行逆施嘅、 嗯， 有啲咧又會講，咦停止咗交流唔到嘅，咁所以過去嗰一年嘅水逆咧，有時我哋就係會、譬如某一啲市況會停止咗，咁咪冇傳播咯。咁有啲咧就係忽然間咧，佢喺某個星座度就會擴散咯，咁樣。咁所以我哋就要睇佢到時候點樣發生件事。 真係停電啊，樣樣乜都關嗰啲水星逆行事嘅。 係啊，咁啊水星逆行對我哋嘅影響原來咁大啦、上個禮拜就講咗六個星座2021年嘅運程係點、其實莎拉係咪都要解答我哋另外嗰六個咧？ 係啊，等我頸都長埋啦，年初一等到年初四啦。 咁莎拉其實之後嗰六個星座又係點樣咧？真係要麻煩你啦。 好，咁我哋講下天秤座啦，其實就會逐步穩定落嚟。但係就冇乜發揮空間。如果安於現狀就非常高分啦。但是如果 你自己反而想有些發揮、發展，你就會覺得好像很抑鬱的、那就不要在 本身的、範疇發展，要開一些新東西出來，這樣才行的。那如果愛情來說呢， 戀愛的那些就會、很親密、或者甚至乎見家人這樣、但是如果單身的朋友呢，雖然就沒有之前的星座那麼旺，那但是呢透过阳光或者户外活动就会发展到好的姻缘、 即是出去多些户外运动， 即是走多些山了 是啦，即是那些什么 流水向太 平是啊，很多人了那里一定看到选到好，跟住 天蝎座了。天蝎座呢今年如果在工作上不错的，因为它会有很多贵人和机会，怕是怕什么呢？天蝎座是有惰性、即是或者那些、拖延症、就会浪费这些好运咯。咁所以就如果係親天蝎座朋友要鞭策佢哋啦，咁佢自己冇乜即係自發力嘅，咁如果感情方面呢，就反而呢係因為自己呢成日疑神疑鬼呢，就同伴侶呢有一啲誤會出嚟，咁如果未有嘅單身嘅，就有嗰啲暗戀呀曖昧嘅嘢發生，係啦，咁跟住我哋講緊人馬啦，人馬呢其實我哋講緊喺風象時代啦，咁特別係嚟緊嘅呢一兩年咧，係一個叫做轉變，同埋係如果你捉得個機會好咧，你就係好嘅；唔好嘅話咧，其實就即係好似被人拖後腿啦咁樣樣。因為人馬有樣嘢就係 點解佢一下子會有咁大變化？就係、是、人馬其實係唔係好識得珍惜基礎。 嗯， 嗱，你唔同話處女啊，或者山羊啊、白羊嗰啲咧，佢有個基礎喺度，個根係找得實嘅。咁好似一棵樹咁，啲風吹嚟吹去咧，冇咁容易走咗。 嗯， 但人馬比較飄，所以一有啲嘢打擊咧，好容易就會飛咗出去。咁， 嗯， 所以咧，我哋提醒人馬座嘅朋友咧，今年咧其實係最好要珍惜每一件事咯，喺工作上。咁， 嗯， 另外，如果愛情咧，其實就要坦誠啲同佢自己嘅愛人啦，去表達自己嘅感受啦。咁如果唔係咧，就會造成誤會啦。咁如果單身想開始嘅話咧，亦都可以留意一下咧，譬如喺身邊。一路可以同佢溝通到嘅人，大家亦都係坦誠啲，係可以開始到一段喺呢個過渡期中，大家互相支持嘅關係啦。 嗯，山羊咗啦， 哇！山羊咧，其實咧就悶到抽筋噶， 係依然都係悶嘅。2021年嘅時候， 喂，係咪好似年年都悶嘅佢哋？ 因為佢一生出嚟就係悶，係 啊，DNA 啊嘛， 點悶法啦？即係乜嘢都冇。 山羊座咧，其實悶有悶好嘅，喺咁嘅亂世悶嘅話，即係平安咯。咁， 嗯， 但係如果佢真係抵唔住悶咧，其實就真係要考慮轉工。咁啊，放心係轉到嘅，轉得成。咁， 嗯， 亦都唔見得話要犧牲好多條件去轉。 嗯， 只不過就係話，哦，你由 A 凳變咗 B 凳咯，咁樣講。咁， 嗯， 愛情方面咧，其實有少少大安旨意咧，就拍緊拖嗰啲人咧，就令到佢隔離嗰個覺得。喂，你是不是不爱我的？乜你咁 hea 噶？咁啊，做翻好啲咯。咁， 嗯， 如果咧，你话啊单身嘅，咁就要积极啲啦。 嗯， 吓唔积极嘅话咧，咁就拍乌蝇噶啦。 双鱼 水瓶啦，跟住我系啦，水瓶座嚟讲咧，其实就讲紧喺职场上咧，忽然间咧，你变得好有需求啊。咁， 哦， 啊，譬如咧，如果你话啊，我想轉工嘅，喂，轉到嘅，而且咧可能見工機會都多喎。咁當然啦，你要揾個吻合點去大家溝通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喺翻自己個工作範圍咧，有好多人都覺得，喂，不如你幫我呢啲啦，你幫我呢啲，咁就唔好太計較，照做，係會做出咗另一種印象出嚟咧，遲啲有收成嘅，就唔即係千祈唔好話覺得人哋揾你笨， 唔好怕蝕底啦， 係啦。咁啊，桃花亦都唔錯喎，我幾好嘅喎，其實咁。桃花咧系会好多人咧唔知点解咧对你嘅第一印象好咗，咁当然啦，拆咗花枝之后系乜嘢都睇自我修养啦吓。咁所以咧，如果单身嘅话咧，就要捉住呢个机会啦，系啦。咁如果拍紧拖嘅就唔好太发 fit 啦吓，咁样。咁我哋睇埋双鱼座啦，双鱼座咧其实今年咧个工作外在环境变动好多。 嗯， 是由个环境带动你去变的。咁， 哦， 其实你愿意陪住大家变呢冇事嘅。但係如果你要執着人变你唔变呢，容易被淘汰。呢，這个要留意。咁，另外呢亦都係会有啲小人呢讲坏话喎。但係唔使担心，你做返好自己呢，咁佢自动滅聲㗎啦。咁如果爱情方面呢，个伴侣你就不妨同伴侣讲多啲你的感受，咁佢就有位呢去关怀你啦。 嗯， 係啦。咁如果单身嘅人呢，亦都唔怕同人哋讲多啲工作感受， 系 咁又无啦啦吸咗旧嘢翻嚟啦， 见多啲人啊吓，有机会啊， 系啦， 咁啊，十二星座2021年嘅运程就讲晒啦，咁啊，再一次多谢莎拉啦， 多谢你啊 ，thank you 晒， 系啊，身体健康，样样顺利， 大家都系。财神到。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揾钱易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合府庆新岁，喜气盈盈，齐贺你多福荫，壮健强劲。又祝你今年兴旺荣升，朝晚多多欢笑，感受前程。愿夫妇恩爱，体贴入微。成日有吉星照，百事无忌。共亲友相见，说话投机，充满新春喜气，欢畅扬眉。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揾钱易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啦啦啦，啦啦啦。 有冤侣花结并头， 结并头， 还望各位工友发业成就， 有成就， 大家冇争斗，快乐无忧， 乐无忧， 听只歌轻松下，包却恨愁。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揾钱易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 如果聽阿莎拉講咧，其實即係依家啱啱先至開始咗冇幾耐嘅啫， 係咁啊，所以就每一樣嘢我都覺得同莎拉講嘅一樣啦，或者好似彭程咁樣啦，即係其實我哋自己做好自己本分咁啊，其實我哋每一日都要過得開心啲，咁其實都日子都係咁啦。 咁梗係啦，唔通攤喺度真係發達咩？係雖然財神嚟咗啫。 啱啱聽過嘅就係許冠傑嘅財神刀，其實我哋唔使介紹，大家都應該知噶啦。係 啊嚇，咁啊莎拉之後仲有一位朋友會加入我哋敏感時刻嘅噃， 係佢就係 Top Rainbow。今日会同大家讲财运嘅嘢噃， 暗晒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天水圍天眾苑、眾祺閣和杏花邨第26座因為出現新型肺炎確診個案被納入強制檢測公告。任何在今個月2日至到今日期間曾經身處有關地方超過兩個鐘的人士，最遲後日要接受檢測。受檢人士若果在前日至到今日已經接受檢測，會獲視為已經遵從強制檢測公告的規定。當局說聽日會在天眾苑和杏花邨增設流動採樣站。本港新增9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是近3個月以來新低，本地個案有4宗，其中3宗源頭不明，另外初步確診個案少於10宗。新增確診患者包括中環皇后大道中泛海大廈一間律師行的文職員工，他所住的杏花邨第26座要列入強制檢測。他曾經在年初一到筲箕灣愛東邨愛平樓拜年，有11人被列為密切接觸者要接受檢疫。另一名感染源頭不明的患者是屯門 V-City 商場一田百貨麵包店的麵包師傅，他所住的天水圍天眾苑眾祺閣要列入強制檢測，有6名同事被列為密切接觸者，麵包店要停業14日。多間社區檢測中心和流動檢測站連續兩日出現排隊人龍，有飲食界人士說員工必須定期檢測的措施推行得突然，對業界不太方便，亦都造成少許混亂，希望當局增設流動檢測點。政府要求年初七復業的處所和恢復晚市堂食的食肆負責人需要安排員工在今個月11日至到25日期間接受第一次檢測，然後每14日再檢測一次。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說，即使當局提醒可以在復業或者恢復晚市之前7日或者後7日做檢測，估計平均每日仍然有2萬至到3萬名員工去檢測中心輪候，擔心檢測中心在物流和人流方面是否可以作妥善安排，希望當局在措施落實初期彈性執法。有消息指警方正是研究引入電槍，警務處處長鄧炳強被問到是否會添置電槍的時候說，正是研究很多不同的低殺傷力武器，目的是在真槍以外有其他降低武力的選擇。民權觀察發言人沈偉南說，外國曾經出現因警員使用電槍而造成傷亡的例子，認為警方已經配備不同的非致命武器，在大型示威或者警員執勤等場景控制場面，警方應該解釋考慮引入電槍的必要性。 财经方面，今日是美国假期，美股休市。最后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几度。听日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朝早清凉，日间干燥。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CIBS 新一年安在家中，听实环保商长大挑战啊！ 香港最大的岛是边个咧？ 先睇我啱啱先， 香港岛 B 大屿山 ，C 南丫岛 ，D 安全岛， 仲可以一起听一下学一下乜嘢叫做评论文章。 演绎呢两个字系好重要，你需要一啲铺排解释，又需要一啲时间或者咧有啲嘅嘢咧去建立你嘅论点啊嘛。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财政司司长将于2月24号发表新一年度的政府财政预算案，有关内容会在政府网页 budget.gov.hk 同步发放，你亦可以在当日下午到各区民政咨询中心、指定政府办公大楼和其他地点索取预算案摘要单张，单张亦有电子版本，市民请尽量在网上浏览有关资料。 牛年福星高照，全家日日都开心笑。 天儿送你一只足金金牛，等你成家都可以赚多啲啊！ 之后我都送你一只足金金牛，希望你全家好运多牛啊！ 诶、阿师，我都送你一只足金金牛，等你全家啲女人好似牛咁勤力啊！ 哇，三五成群咁多金牛，真系好欢喜啊！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 身体健康，牛年行大运！ 新一年继续加油抗疫，各路英雄继续拍片救地球。 今次以新做主题， 新衫新裤新鞋新物新居新玩具，新郎新娘新欢新年新岁新兴趣，见到乜嘢新奇事，即刻拍低佢，用新鲜影像笑住迎接新常态。将片段上载嚟 rthk.hk/31cares， 你仲会得到感谢状同独家纪念品添。 港台电视31， 我们在乎你。 敏感时刻，塔罗 Ringo。 星期一嘅塔罗 Rainbow 时间，今日咧 Rainbow 咧对我哋好好，因为都知道钱啊、工作啊对我哋嚟讲好紧要啦。成日都讲香港人咧，就算无论点样都好啦，打风啊、落雨啊，甚至乎十号风球都一定要翻工嘅。所以钱对我嚟讲真系好紧要噶，系咪咧？ 冇错。所以咧今日咧我哋就讲下财位啦。因为其实咧我成日都觉得2021年嘅风水咧，其实你一定要准备啊，你先至可以 ready。咁即系你唔可以乱嚟噶嘛，咁所以其实咧，我成日都话啊，点样开始准备啊？前一年咯，因为你前一年你真系好肯定你点样可以做啱你要嘅嘢， 播定种先， 冇错，所以其实咧，我自己觉得咧，喺2021年咧，其实对大家嚟讲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因为佢系牛年啦，咁所以咧佢就代表。在很多方向里面你都需要努力的，而且财星呢其实就都在西方的。所以我自己觉得第一件事啦，财位不要乱咯。 我想问一下呢，逢是牛年呢，因为牛代表对我们来说都是勤力啊、努力的那些指标来的嘛。那是不是逢牛年的时候都代表着特别辛苦一点 的？ 我真的会这样的。 因为其实啲人呢就会说啊，为什么牛会辛苦或者牛年会痛苦，因为其实。 耕田命。 唔系，系因为咧牛咧，其实佢哋本身嘅性格比较中意自己好努力去面对困难嘅，即系佢哋嗰啲可能会耷低头，真系默默做，唔想意去讨论或者唔惊，唔想去有任何唔开心或者有任何嘢去影响啦，或者去真系去讲咁样，咁所以咧喺 屬牛嘅朋友咧，其實好多時真係會比較偏向係默默唔做，唔想講。 嗯。 咁但係因為佢哋嘅脾氣，好多人都佢哋會似牛咁樣啦，我又覺得又真係有少少嘅，咁所以佢哋可能會固執少少，所以可能喺表達上面佢哋唔係叻。 係。 咁所以就會令到人哋覺得，牛好似。牛的年份或者可能我們會覺得大氣候就會大家都是默默做啦，不如做好自己先啦。 嗯。 那做好了自己就會有好的結果咯。嗯。那但我自己覺得譬如我們講財位始終有些人譬如間屋的風水譬如你的廁所已經在某個位置你很難去更改的嘛。嗯。那譬如可能你的廁所真的在西方那你全年今年是真的代表你的財是麻麻的因為最有利的位置竟然在最污糟的地方。 嗯。 咁所以我成日都 有冇得破解嘅呢啲我日日洗厕所得唔得嘅呢 盡量闩埋厕所门啊同埋令到佢唔好臭囉即係你可以令到佢香啲譬如摆啲好啲香薰啊。 嗯。 我觉得都系一个好嘅方法嚟嘅。 嗯。 咁同埋我自己觉得譬如你话真系催财嘅方法呢我自己嗱呢啲真系纯粹个人意见啦。 嗯。 咁但係我觉得第一样嘢呢一定要做嘅呢就係佢唔可以污糟。 係。 即係你冇可能西面位污糟譬如有积水啦。有两件事一定不能见到嘅。积水。 先但係我想问一问今年即係2021年嘅时候个财位喺边先。 西面囉。 西面。係。 咁、 okay、 所以呢大家一定唔可以譬如有积水同埋有发毛嘅状况。 哦、有即刻嘛。 是啦因为呢其实发毛会令到人哋情绪唔好嘅。 嗯。 佢会令到你譬如觉得成日都有自己喺困局里面啦或者好多嘢呢係会令到自己有问题啦或者可能会觉得自己真係冇办法咁样去面对件事。 同埋有毛菌其实生活上面即係生理上面都有医生啊专家都讲过其实对自己身体健康都唔好㗎嘛。 係啊。 係啊所以就算唔影响你心灵都好都影响你身体啊。 同埋我自己觉得其实喺毛菌同埋喺呢个滴水嘅问题咧，真系好严重。 嗯， 因为滴水真系等于漏财。有啲人咧个厕所成期都滴水啊，或者长期有积都唔理，其实都好影响你嘅财运。另外一个咧就系厨房，因为始终你大家都要记住，呢两个系清理污垢嘅地方，而佢唔干净一定会影响你噶。 嗯， 咪代表你容易有污垢咯。 嗯， 咁所以其实我自己觉得嗱，首先唔好理你财位摆啲咩先。起碼都清潔、乾淨、企理、整齊，好緊要咯。 嗯，咁除咗西面啦、嗯，即係如果喺廁所嘅話，就盡量閂咗門佢啦，或者香啲啦。咁如果唔係西面咧，這個財位就唔好漏水同埋發毛。咁我想問一下啦，作為 Rainbow 啦，呢一個嘅財位，我又擺啲咩？咪擺幾個銅幣落去都已經得咧？定係我唔係嘅，擺水種植物啦，再唔係嘅，擺自己個樣 嗱，有啲朋友就會用貔貅嘅，但我覺得咧，你一定要識得。分貔貅，因为貔貅你要将貔貅向住大门，你真系唔好乱嚟，即系你唔好向自己向自己，其实食自己嘅财，咁一定要向正向住个门口啦。 哦、即系话佢除咗向西之外，都要向住门口先可以摆到呢样嘢。 嗱，譬如你你由你攞住个指南针，跟住喺间房度度，你发现你个西位个窗，咁你个貔貅个口你咪向窗咯。 哦，如果向自己房门就唔好啦，因为你食紧你屋企人。 冇错。咁同埋我自己另外 啲屋企人經過唔追財嘅， 咁同埋你唔係嘅，可能屋企人特別錫你咯。 哦， 唔使你交租嘛， 但係會唔會影響咗佢哋噶？反而佢哋份工又捱捱苦。 當然就不要啦。咁但係另外一樣嘢，我自己都幾中意教人用咧，就係五帝錢嘅，其實好簡單嘅，你去旺角啦，咁都買到㗎啦，唔貴嘅，甚至乎上網都有得訂。 喂，如果我就咁攞一蚊銀嗰啲，攞五個咁啊，得唔得咧？ 我都覺得得。嗱，有啲人就話：喂，佢唔穿窿，唔係仲好？即係我覺得唔一定要穿起嘅。我有陣時咧就真係連埋一齊黐五個，跟住揾張地氈遮住佢，咁咪算咯。 哦 ，OK OK， 係啦。不過咧，我自己就覺得盡量用翻港紙啊，即係你唔好用一啲。泰幣、台幣，你明唔明？因為始終 賺外國錢咯，係咪㗎？ 如果你個公司係嗰隻 company 係 OK， 即係譬如你入資公司冇問題。 哦， 但係我唔係做入資公司。 係啦，咁你擺泰幣落去冇意思啦。係 啊，就無謂啦。同埋做咩無情情要不停俾 discount 人呢？因為匯率咪等於 discount 咯。即係你咁，所以我自己就唔中意，我用親我一定係用港紙嘅咁樣咯。 嗯，明白。即係如果我哋用美金都唔好啦。 係啦，都無謂啦，無謂啦。 OK OK。 咁跟住咧，然之後咧，我自己就覺得咧，另外一樣嘢咧就係，譬如你整完之後，有啲人咧就會擺喺 個台底啊，即係個你譬如有個櫃桶，咁佢哋咧就好中意黐喺櫃桶底嘅。但我自己咧就覺得唔好咯，即係你盡量擺同地下近啲嘅地方。即係可能你話嚇、啊，但係人哋咪好過眼咯。如果我想擺 office 擺我個位嘅西面，但我自己就覺得，如果你覺得過眼咧，你真係擺地氈會好啲，好過你擺喺一啲半掹坑嘅地方，因為。其实你是希望吸个地气帮你搵钱啊？ 哦，原来是咁噶。 系啊，真系唔好 就一定要摆地下啲。 系啦，即系你唔好黐喺，我自己就唔见人哋黐柜桶，而且啲黐柜桶你咪成日开开合合开合，你嘅钱咪好难稳定咯。 哦， 我自己成日都觉得风水风水嘛，最紧要舒服，同埋觉得嗰件事 make sense 嘅， 嗯 ，common sense 啲， 嗯， 咁样就 OK 咯。 嗯，好啦，明白。咁啊，头先就系所讲嘅就系 Wingbo 嘅个人风水意见啦。 冇错。 但我想问咧，好好奇啊，我唔知道你知唔知啊、嗯，因为好大咯。点解我哋要摆风水阵咧？ 嗱，其实咧，我成日都话一运二命三风水啦。咁、好多人都咁讲，咁就即系西方嘅天时地利人和啦。 嗯。 咁其实咧，有阵时我哋真系会弱啲嘅，譬如。你今年屬牛，我真係好建議你去攝太歲。我成日都話咧，攝太歲咧係中國傳統。我覺得當年嗱，譬如你話邊個沖邊個合，咁就我就麻麻地。反而當值嗰個咧，我覺得好介意嘅。因為咧當值嗰個係真係會幾影響你今年，無論喺諗法上或者行為上。所以當值嗰個，我通常都會叫大家，哎、你一定要去攝啊，因為你今年係當值太歲就最穩陣啦。而風水咧就係、是、個時間，你令到個空間配合你多啲。容易吸取你想要的东西、会更好 咯。讲完原来风水阵如果你信的话即不信就真无啦信的话你就可以、即都是务求自己心安、或者自己舒服一点。但刚才你所说风水阵那些好像很麻烦怕搞到家人即摆错了稍一不慎因为你不识的时候或者、方向你少少歪了又不同的了。会不会有一些都是摆在自己的身上即是我们不是经常电话有些玉啊些饰物啊。又或者可能是摆只橙啊，即代表金啊，代表你有金有金咁，会唔会嘅咧？即有啲乜嘢摆自己嘅身啊，自己嘅袋又得嘅咧？ 我自己咧就觉得你可以尝试睇你嘅生肖去揾三合嘅饰物嘅，譬如蛇咁样，你可以揾适合你嘅猴啊，或者点样去佩戴。因为你问我，我觉得生肖咧其实系八字里面。哪一个物种容易旺你嘅，所以我自己都几建议大家可以带翻同生肖适合嘅物种嘅。 哦，咁如果听你咁讲嘅话，除咗摆一啲嘢挂嘅饰物之外，我识嘅朋友又有冇用呢？即系例如当我 check 咗啦，我今年可能当系属鸡旺自己，当系啊，咁我就即刻不停去黐住啲属鸡嘅人，又会唔会好嘅咧？ 我反而觉得唔使黐住佢，反而系你去问佢意见就得啦。 哦， 因为佢旺你嘅时候。他容易帮你做些好的决定所以他的意见会比较适合、而且他的意见会令到你没那么辛苦、或者他的意见是最适合你的因为今年旺你嘛、但是你黏住他没什么用的因为他真的不是风水物嘛 好啦那啊 Rainbow、我觉得你是我的风水人吉祥人对啦、你一阵间一首歌的时间里面告诉我听六合彩什么 number 啦好啦咁啊，今日咧当然啊，我哋嘅心理测验一定关财运事啦。你一定唔会无啦啦突然间话爱情噶 嘛？唔会。 好啦，一首歌翻嚟解答大家。 嫁一个好男孩，两小口永远在一块。我祝满天下的小孩聪明胜过秀才，智商充满你脑袋。我祝尊敬的姑奶奶三十六转的比赛，气不喘面容不改。我祝三叔公的买卖生意扬名四海，财运亨通祝好彩。乐天替你消灾。 敞开用心把爱去灌溉，明天的我们更厉害。主宰世界的舞台，跑得比那黑人更快，岁岁年年出人才。 首歌时间翻到嚟啦，塔罗 Rainbow 已经将四只牌摆咗上去我哋敏感时刻嘅社交平台嗰度。今日咧四只牌咧就系讲紧用咩方法去增加财运嘅，咁啊 A B C D 四只牌。咁好啦，咁啊不如由第一只牌嗰个解说先啦。 好，咁第一隻呢就係星星啊。咁其实星星呢就代表喂其实你可以去做 part time 喎。所以呢增强财运嘅方法呢就係你去搵 part time 去做，搵一啲 extra 嘅时间呢去做一啲其他种类嘅工种，但係唔係叫你创业啊，真係去搵 part time 咋。因为呢如果揀答案 A 嘅朋友呢其实你唔适合创业嘅。可以呢如果你话啊但我已经创緊业喎，咁你就唔适合做多一個 business 咯，咁所以咧揀答案 A 嘅朋友咧，我真係會好建議你，如果要揾好嘅錢啦、啊、財運啦、啊，就係、是、揾副業啦。 係，但係答案 A 係第一隻啊嘛，係咪？ 第一隻 其實佢揸住咗好多水啦，即係有水平啦，證明係咪佢本身已經係有啲錢喺手咧，所以佢先至可以咁樣做咧？ 但係因為佢倒緊啲水出嚟嘛。 哦，會唔會倒曬？定係其實都唔會倒淨嘅，都會有倒淨嘅一日咁。 佢會有倒曬出去嘅可能性。 咁嚴重啊！ 係啊，咁所以佢先至需要幫補，即係可能你其實完全儲唔到錢啊，或者可能呢個狀態下儲到嘅或者投資嘅錢好少，咁所以佢就代表喂，其實你真係要去平衡啦，或者係真係好需要你去幫忙去做呢個狀況咯。咁我自己就覺得其實喺星星嘅過程裡面啦，佢其實舒服嘅，因為佢成個狀態咧。唔係一個唔平衡嘅狀態，咁所以咧，其實 overall 咧，我覺得佢都比較舒暢，或者可能只係需要有一啲額外嘅收入去填補呢件事啫，咁樣咯。 咁好啦，第二隻牌咧，第二隻牌咧就感覺上面好似見到個背影先啦，望住因為個背脊對住自己嘛，但 係 俾你嘅感覺就好似望住一條長路，完全唔知幾時有盡頭嘅路咁樣，而側邊咧就有幾多個八個聖杯嘅，每邊就四隻。好啦，呢隻牌又好定唔好咧？ 恭喜你，你要揾工啦！因为咧，其实呢只牌咧就 咁系个背影，一个唏嘘的背影嚟。 我再抽多咗只啦，帮大家就系、是、因为始终喺呢份工里面，如果你要多啲钱就冇乜可能。但系你又唔适合做 part time。咁所以如果你要多啲钱，就一定要揾嗰份工。但系其实有冇呢个需要咧，就即刻帮大家抽一只，咁就权杖三。咁就即系代表，其实呢个决定认真为自己未来打算先好做。如果你觉得其实我做呢份工都 OK， 唉，冇办法啦，我都接受喺金钱上面未必有好多嘅钱或者好多嘅流动，咁佢就唔适合咯。但系如果圣杯八，代表如果你真系冇办法接受，或者我对我嘅工作其实有一定嘅要求，或者喂唔系啊，我真系需要搵多啲钱，咁你就真系需要转工啦。 系， 咁而权杖三咧就代表啊，你搵工咧成功机会率咧其实有六成嘅，咁所以唔算非常多，咁但系你都可以尝试去试下，因为冇话百分百，咁你再去考虑下啦。但系抽嘅呢两只牌里边都冇金币牌，我相信就算转工，佢可能只系多咗几百或者一千，都唔系真系多。 好啦，咁第三隻牌啦，第三隻牌就係有一个女仔，係啦，跟住之后唔係女仔嚟喎，一个皇帝，咁揸住皇后嚟嘅，揸住咗个金币，咁有少少微笑，后面有一棵苹果树， 係，咁呢就係、是 金幣皇后啦，咁佢就講緊，喂，其實你可以學投資， 嗯， 因為你揸住嘅錢啦，就等於哦，我俾呢個蘋果樹嘅養分、嗯，所以如果你有學識有知識之後，你就會學識投資，學識投資之後咧，咁就有機會令到你今年咧有唔同錢嘅收入，但係佢講明係你要去學，所以你唔係去聽人哋講跟住去買，你真係自己學識啦，自己明白啦、嗯，自己去理解，然後先去投資。 哦，即係唔止係呢個係股票啊嗰啲嘅，任何嘅嘢，譬如你嘅興趣啊、你生活上面嘅嘢啊，都可以係一個投資嘅增值嚟嘅。 冇錯，亦都幫大家抽咗啦。嗱，講明佢唔係六合彩嘅投資，佢唔係一啲賭博上嘅投資，佢係屬於真正。你剛才讲的譬如股票又得或者你的知识上的投资又得、嗯、我去学东西、嗯、我去、增值令到自己懂更多东西、嗯、去开一个副业那都没问题、 嗯、 但一定首先是要学习过程的 是好了最后一只牌第四只牌、嗯、这只牌呢反而我以为最差的因为背脊里面插住了很多块剑、嗯、但是一个裸女来的是就屈曲了个身体 嗱，其實咧的而且確呢個係一個寶劍十。如果跟呢個牌嘅朋友，可能你失業啦、 嗯， 或者可能已經有段時間揾唔到嘢做啦，或者真係對自己嘅前景咧非常迷茫。因為寶劍十咧就係你真係好需要一個新嘅開始。但係咧，我頭先都幫你抽咗，要四月後先有新嘅開始。 嗯、 可能暫時咧唔係話唔好，只不過唉會再辛都係辛苦嘅。四、 嗯、 月後慢慢順翻少少，咁咧。之后我就问啊，四月后会点咧？就抽到金币皇帝、 嗯， 所以其实金钱运咧，慢慢四月后会好翻啲、 嗯。 但系的而且确呢段时间都系辛苦， 系 而且可能会失去一啲经济支柱嘅。 系咁啊，无论点都好咧、嗯，大家努力啦，为自己事业又好，为自己人生好，都可以拼搏嘅、嗯。因为其实咧，大家都应该开始要 set 定自己目标啦。咁啊，唔好第一下都未开始就打沉自己。咁呢度咧 ，Rainbow 咧就解答咗我哋关于财运嘅问题啦、嗯。今日 thank you 晒 Rainbow。 拜拜。 本环节并不是道人迷信，纯粹嘉宾意见及分享。请欣赏，热闹情调，热情又放亮，人人陶醉于情中，双双对对共欣赏。热烈地弹琴，热烈地唱，歌声多奔放，个个喜气洋洋。饮多杯祝你，个个都开心欢唱，喜气洋洋，洋溢四方。 呢一句啦，系啦，堪舆玄学节目嘅内容啦，同埋嘉宾言论咧，都唔系精密科学，俾大家咧听下参考，咁啊听完开心，咁啊笑下啦，唔开心嘅唔使谂啊。 系啊，大年初四晚啊，我哋啊请咗莎拉啦，又有 Wingbo 啦，咁啊应该都圆满啦，好似呢首歌咁啊，应该开开心心、喜气洋洋。 虽然有小凤姐喺度系最开心啦。 咁啊，我哋亦都要同大家讲声拜拜。 系啊，我哋迟啲见啦吓， 拜拜。